等爱能牵手多少的误解，熬过飘雪的冬天，一句话能撕裂多深的牵连，面对比陌生人还遥远。最初的爱越像火焰，最后也会被风熄灭。有时候真话太尖锐，有人只好说着谎言。假如时光倒流，我能做什么？找你没说的却想要。假如我不放手，你多年以后会怪我跟我不感动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23:00。 在霓虹闪烁的夜晚，用目光捕捉高楼大厦顶上的月亮，用耳朵聆听点缀静静夜空的虫鸣，谢绝繁华，回归简朴，静静一个人享受今晚的宁静。 三河电台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 惊喜不断，好运连连，五彩双色球1300万彩票送送送！6月7日起，双色球满20元赠送三注单式票，满50元赠送14元复式彩票，五彩双色球喊你来领奖。五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，vivo X9 Plus 手机每天送。6月7日至7月6日，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机20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，还在等什么？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！ 以史为鉴，从古至今，评书言播。1033广播书场。 上回咱们说到三党英王富昌。坏事包张望，余岛凤岐，真把这三位逮着了，脑袋上拍上拍花饼了，这三人都迷糊了，装到口袋里，仨人一人扛一个，一人扛一个人，活着好背，真沉的，个儿要大。这张望呢，在这三个人当中是最没本事的一个，别瞧他脑袋净出坏主意，但是真本事那跟凤岐余斗就差远了。走出30多里地，累得张望是浑身是汗。弥陀佛，二位贤弟，我腰酸腿疼，咱们找地方住下吧，明天雇个车再走吧。余斗呢往前面一瞧，大大哥，前面可是个店，咱们住店吧。行。这张望呢是让店铺给压的，他抬不起头来。如果他要抬起头来看这店的店名，张望是说什么也不能住。他没瞧见，这三个人就进了店了。伙计就迎出来了，客人您住店吗？啊，住店。这余斗说话呢，张望没原因，说不出话来了。店门洞的西房就是贵房，里边有人说话了，让客人到东跨院北屋里去住吧。哎，伙计答应了，领着张望他们三个人由打月岭门走到东院。东西房都是三间，北房是5间，三间一通帘，里头呢2间是里屋，有个隔扇，隔扇那门的挂着门帘，在这外屋西墙有张8仙桌子，两边有椅子有凳子。伙计给点上灯，放到西边的桌子上，伙计呢就打洗脸水去了。这三个人呢扛着口袋就进里屋了。 一条里屋南边靠窗户是个炕，哥仨呢就把这君臣三个人搁到炕沿上，把这烤的嘴解开。张望一伸手把这拍花瓶取下来了，活了活了三个人脑门，重新呢又把这拍花瓶摁上了。这哥仨出来了，就在外屋西墙椅子这坐好了。这时候伙计啊就把洗脸水打来了，也把茶沏来了。这三个人洗了洗脸，漱了漱口，喝茶，然后呢要酒要菜，把桌子往前搭了搭。张王坐在当中间，凤琪坐在北边，于斗坐在南边，一杯酒一杯酒喝，他拍老腔，越喝越痛快。吹先说山后说天，说完大塔说旗杆，海子城门落，他想什么大说什么，滋溜一口酒，吧嗒一口菜，吃的顺嘴流油，吃的满嘴吐白沫子。张望突然间起来了，坏了，兄弟，这回咱们拉空了吧？咱们怎么没看这酒里有没有蒙汗药？他端起那瓢，哟，酒里有啊！这句话刚说完，咔嚓。往里头一坐，这凳子就碎了，扑通躺下了。他躺下，凤琪也躺下，于斗也躺下，三个人不省人事。这叫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啊，乐极生悲啊。这哪儿啊，这是朴家店啊，掌柜的是镇西洋朴林朴八海。咱们前边说过，剑山蓬莱岛，鱼骨寺、人骨寺、十三贤、九收鹤天庭，所有山里的萧瑟埋伏都是朴八海修的。朴林朴八海是剑山蓬莱岛全权大元帅谭天谭桂林的岳父，我在山里您能封我什么官？微臣呐，还是回到朴家镇开店去吧。英王富昌摆上酒宴给朴八海送行，朴八海离开剑山就走了。这朴家老店开了二十多年了，平常的乔林正在柜台里坐着呢，一瞧这情形，再一瞧张望，他认识啊。所以朴八海让伙计把这几个人告诉伙计下嗨嗨的蜜子，那就是多下蒙汗药。一会儿这伙计就回来了，老东家这可使上了。朴林可高兴了，提着一壶开水来到跨院进北房，来到西里间把灯点亮了，一看英王富昌自个儿的姑爷还有军师还在这迷糊着呢。他把这拍花瓶取下来，用凉水一喷，这君臣三个人脉里面，燕普燕云峰说了一声：“王爷，唉。”孤家清楚了，现在英王才知道 打进我剑山蓬莱岛的不只是张望一个人呐、啊，看起来然后一挑连龙，用手一指：“王爷，您瞧这哥仨。”人无害虎心，虎有伤人意，最坏的就是张王。严道长啊，把他们杀了吧。谭天也是非常生气呀、啊、为什么苦苦的跟我们君臣作对，他就说了这么一句，他下边不说了，为什么呀？就在这时候，房上头有人说话：“哎呦嘿，燕普卫，这回你们还逃得了吗？”跟着就听见鞋子板响，呱唧呱呱唧呱呱唧呱唧呱唧呱，又听有人念佛号：“我梁国。”燕普猜出来了，喊的“哎呦呵”，这位是郑古侠董钱董花。难道是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吗？他万也没想到这个念佛号的是葛化葛山珍温皇道长。咱们前边说了，董老剑客救了佟林，董天董化一回到了小船这儿，纵身行上了船了。嘿，林老二，葛化爷，咱们回庙吃饭，有什么话咱们回去再说吧。董天就问葛化：“我说山珍呐，这一带还有没有剑山的人呢？”无量佛：“老剑客爷爷，飘家镇的飘莲可是谭天的岳父。”英王父称这老小子要逃跑，他可能到朴家店吧，咱们爷仨去看看。哎，葛化带路就直接来到了朴家站，来到了朴家店，蹭蹭蹭这爷仨就上了东墙了。董谦眼睛尖，一眼就看见在后窗户这儿有人往里看。葛化一瞧：“老千哥爷，这位就是朴林。”朴林看俺走了，这爷仨先从东边后窗户往里看，就看见英王、燕普还有谭天了。你比登登正靠墙这戳着呢。这老爷仨又到西头北后窗往里瞧，张王正吹牛呢。嘿嘿，童话一心说：“爷们，你这酒里叫蒙汗药，你还吹呢？”果然这三位喝了几杯，哭咚哭咚全趴下了。跟着就瞧见这朴八海滴着水壶来救人了。董老剑客爷轻轻地跟这二位说：“看见没有，林老二位，你在北房中脊往后窗看，葛山寨， 你在东房上看前边窗户，我下去。老剑客爷飞身下了房了，回手一拉龙鳞宝刀，高声喊嚷，噌的一下就到了屋里了。为什么呢？他怕燕婆把这仨孩子给杀了。董化一一晃手中宝刀，屋里灯就灭了。燕婆这些人可没敢出来，耗了一会儿，老剑客爷喊上了，燕婆喂，迎台剑客，你跟我出来。里边没人答应。哎，董谦觉得奇怪，拿这刀啪一下把这帘子挑起来，往里一看，屋中静悄悄，一个人都没有。董老剑客一抬头，凌空位，后说我有人逃出去吗？没有。葛化，钱空着呢，粮房没有。董老剑客爷一晃火折的点亮了灯，等二位全进来吧。灵二爷跟葛化由打房下来了，进了屋子一看什么都没有。董老哥哥，八成有地道吧。 嗯， 董谦拿这刀把往这八仙桌底下这么一蹲，砰砰砰，碟是空的。老剑客爷拿刀尖一挑，感情这是木质的甲方砖，挑开了之后往下一看，里边有倒下台阶。这老三位啊，就把张望凤栖鱼斗用凉水给喷过来了。凤栖一睁眼一看师傅在这儿呢，啪地上就磕头，师傅我给您丢人了。董老剑客爷现在没工夫呲徒弟，起来吧，就给灵二爷葛花介绍，凤栖给磕头施礼。老剑客爷呢又给张望介绍，张望也跪倒行礼。张望哎，这酒里有蒙汗药都看不出来还吹牛呢啊！瞧我徒弟跟你学什么呀，学喝蒙汗药。弥陀佛老爷子，我那是热病没出啊，这热没出汗，我连话我都不会说了，我是汗憋倒哗啦闹的啊。董化一问了问经过，张望才把三党英王富昌的事情一说。嘿，董老剑客爷从来不夸人，这回可夸上了，因为张望这小子他不地道啊。董老剑客爷把大拇指一挑，小子，想不到偌大的剑山会在你们手里了。张望哎，这回你这功可立大了，怎么办吧，这儿的事儿教你们办了，我们可走了。老三位就来到村口外头，董化一站住了，林二爷跟葛化也站住了。老剑客爷，我站住，我问问你们，你们知道不知道他们顺地道跑到哪儿去了？这哪知道啊，哈哈哈，我董化一能算出来，您还会算卦？一卜星象，哥哥我可都有点门门道道，有点研究啊。吴良佛，那您就给算算吧。你们瞧，董老剑客爷把这鞋脱下一只来，一只大傻鞋，嘴里头念念叨叨，跟着把鞋往空中一扔，吧嗒，这鞋落地了，鞋尖冲北，鞋跟冲南。老剑客爷把鞋穿上了，行了，往北走吧。嘿嘿，老哥哥，您怎么知道在北边呢？鞋尖冲北啊，那么鞋尖冲南呢？那往南走啊，那么鞋尖冲上呢？嘿，鞋尖能冲上，老哥哥，那也没准儿，在地上刨一坑，鞋后跟正落在坑里头，那鞋尖不就冲上吗？不会，我瞧见了，这儿没坑。老爷算是哈哈大笑，就跟着董谦董化一往北来了。走出有二百步，老剑客爷站住，右手一指，看见没有，离着这道挺远，有一座风雨亭，四根柱子，有个茅草的顶儿，在这亭子当中放着一块大石头，这意思呢是预备人走到累得很坐着歇脚的。 咱们到亭子里去拿人去。我梁父，老剑客爷，您怎么知道他们到亭子这儿来了？葛花爷，你想想，这风雨亭是不是准备行人避风躲雨的？那么这风雨亭它不修在路旁，修在离道路很远的地方，那定是地道眼呐。老剑客爷，我可服了您了。老爷仨就来到亭子里边，坐在大石头上休息。等着等着，天交三鼓了，就觉得石头底下砰的一声，三位立刻往上一提起，由打石头上纵身下来，就站到石头旁边了。董化一用手一指着二位，又一指着石头底下，又指了指自己，那意思呢，底下可要上来人了，上来这人我拿。林二爷跟葛化点了点头，在旁边瞧着，就瞧这块大石头忽悠忽悠忽悠扑通一下翻到旁边了，露出了一个四四方方黑洞洞的地道口。听见底下有声了，腾腾腾脚步声音上了一人，董化一掐得真准，拿着手鹰拿燕雀，食指大指一掐着人的脖子，那是有功夫，就把这人气伤给捏扁了，轻轻的往上一提，就跟他自己走上了一样，底下有人还看不出来。董化一把这人提了到亭子底下，抹肩头拢儿被捆上了，撕了一块他的衣襟，一捏他鼻子把他嘴堵上了，然后把他的气嗓那管给捋圆了，这个人可能出气死不了，可说不出话来了。董化爷又上了这亭子，灵通灵二爷用手指了指葛化，又指了指董谦，一指洞口，然后指了指自己，那意思上来这第二个人我拿他。这葛老道在旁边看着，这怎么拿呀？刚才董化爷拿人我没看明白，这回我瞧着点，底下这人一露头，这灵二爷呢也一掐他的脖子，慢慢把他提了上来，到亭子外头，抹肩头拢儿被捆上，一丝衣襟把他嘴堵上了，然后呢把他的气嗓儿给捋圆了，也能出气不能说话了。嗯，这葛化还没看明白，跟着董化一用手指了指灵二爷，又指了指葛老道，一指洞口指自己，那意思再上来这个我拿。果然底下又有一人一露头，董化一两个手指头鹰拿燕雀一掐，往上一滴喽，这回看得差不多了。葛化心说下一个我得拿，董化一把人滴着捆好了，撕衣襟把嘴给堵上了。葛化心说行啊，葛山真的用手指了指董谦，又指了指灵二爷，往这洞口指了指，指自己，这二位老侠客点头了，那意思呢你拿吧。这葛山征跟这两位老剑客也可不一样，他骑马蹲裆式往这洞口这一站，两只眼睛瞪圆了，两只手插着腰，他瞧这洞口，这底下人可露头了。刚一露头，这葛化的手就下来了，他把这五个手指插开了，黄鹰掐兔，照着人脑瓜顶就抓。嘿嘿，董先心说完了，不敢圆呀，这位一缩脖往前一倒，咕噜噜下去了，气得这葛老道直念佛呀，无良佛，嘿呦。董先用手一指，我说葛化呀，你抓他脑瓜顶干什么呀，啊，还能抓得住吗？你呀是没经验呐，嘿，没抓着。那么抓住这仨是谁，没抓着的又是谁呢？下回再说。 吹呼吸满身酒气，每次你突然按门铃，说要喝一杯，就像顽皮的孩子要贪吃。你这样关心也算一种默契，你一想要的我不会停，我不要给你有压力，只要你开心，偶尔一点小情绪我自己抚平。 回书咱们说了，董化一这老剑客也是真有办法，他一看就知道亭子这儿有地道口，结果这老三围去了，董化一 抓住俩，又打地头猴上来了，拿手一掐捆上了。林二爷抓住一个，葛花认为好抓，结果呢底下这一露头，他一抓着脑袋，人跑了。嘿，姑娘没有回。董花一乐，我说葛老道，你抓他脑瓜顶，你是没经验吧，后悔也来不及了。林二爷说，得嘞，吃一堑长一智，别难过，咱们看看都把谁逮着了。三位一看呢，英王富昌、燕普、燕云峰、谭天、谭桂林全抓住了，这朴八海、朴林跑了。葛花这多巧啊，老剑客爷，他们怎么这么大功夫才到啊？葛花爷，你想想底下多黑呀、啊，咱们上头多亮啊，他看不见，深一脚浅一脚的啊。这英王可跟谭天、跟燕普比不了啊，他走得多难呢，所以这时候才到。得了，把这三位送到成都府去吧，你们挑谁扛谁。葛花一想，得了，谁让我是老道呢，我就扛着燕普吧，我扛燕普。哎，谁让谭天是我徒弟的大舅子呢，我扛谭天。林二爷乐了，谁让我跟英王造反呢，我扛英王吧。嘿嘿，我都造了反了。说完是哈哈大笑，这老三位就把这君臣三个人扛起来了，顺着大道往西，眨眼之间天光就亮了，道上可就有行人了。有行人看这三位就新鲜，这么长的胡子，这么瘦，一个人扛一位，大家伙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。董化一就跟这老爷俩商量，我看呢，咱们找地方住下吧，晚上再走吧，还不够人瞧热闹的。是啊，仨人扛仨人，可是老剑客爷、老哥哥爷，咱们要住店，人也不敢留啊。嗯，看见没有，前面有个大庙，干脆咱们到庙里投宿。老三位扛着三位就走到山门前头了，一看这座庙，三座山门都关着，蓝额金字赤剑镇国寺，英不落的红墙，虎皮石的下基。董老剑客爷上前叫门，时间不大，出了一小和尚，他一眼就看见谭天了，没说话。弥陀佛，施主有事吗？董化一一抱拳，小师傅，我们捉住几个反叛啊，要送往成都，白天走招摇过市，惹人注目，想在你这儿歇歇脚，晚上再走，烦劳通禀一声吧。那您候着。这小和尚进去了，时间不大出来了，弥陀佛，请问施主们贵姓？老夫姓董，名谦，字化一，江湖人称镇骨侠。他呀姓灵名通，江湖人称铁板仙，他姓葛，叫葛化，字山真，人称温皇道长。哦，原来是三位老施主，我家方丈身有不适，不能迎接，施主们请到里边吧。老三位跟着小和尚进了山门了，穿过头层殿，到了东陪殿，这东陪殿挂着竹帘呢，小和尚把竹帘挑起来了，老三位进去了，到里边一看，里边有两个四方的茶几，北边茶几上放着一盆鲜花，南边茶几上有个大花盆，看这意思，这盆里的花好像死了，留下半截花根，里边呢有一盆干土。再瞧这屋呢，后窗户开着，屋中架几案八仙桌子，两边有椅子有五凳，南墙上挂着三世佛的圣像。这老爷仨呀就把英王君臣三个人放到南边，老爷仨坐下了，小和尚打来洗脸水漱好水，然后给泡上茶，爷仨镜面坐着喝茶。小和尚，施主给我们弄点吃的行不行啊？施主，我们这可是素斋，素饭没关系，解饱就成，有酒没有啊？咱们这有上供的素酒， 那跟佛爷面前告个字吧，我们喝点总可以吧。小和尚答应了，就把八仙桌子往前搭，当中呢放个座位，南北各放一个座位。董老剑客往当中这一坐，林二爷坐在南边，这葛老道坐在北边，爷仨坐好了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和尚呢就把托盘给端来了，四盘素菜，半粉皮黄瓜丝，一盘咸花生仁，一盘五香豆腐干，一盘拍黄瓜，另外呢还有一个黄沙的酒壶，三个黄沙的酒碗，一盘大馒头。后边又进了一小和尚，端着一锅小米粥，三个大碗，一样一样全都放好了，这小和尚们就走了。葛化葛老道把三个酒碗擦干净了，然后给斟上酒。无量佛，晚上我可不惯走远路，今天晚上真是觉得有点累，二位前辈喝酒解解乏吧。端起碗来就要喝，董老剑客爷一按他的胳膊，先别喝呀小子，喝了脑袋可就搬家了。这葛老道一摸脑袋，端起酒杯瞧了瞧，搁在鼻子这闻了闻，嘿，二位老前辈别吓唬我。林二爷也说话了，葛化爷，你叫我们一声前辈，嗯，我们可不能跟你开玩笑啊，这酒里头有毛病。不对，葛化又看了看酒，又闻了闻，二位前辈，您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？知道，我可十五岁学徒，当了门长，我干这行可好几十年了，没毛病啊这酒。董老剑客爷乐了，葛老道，你卖的是蒙汗药，有色有味儿，你卖的可是下等的蒙汗药啊！哎，你看这药无色无味，肉眼不仔细看，他看不出来就被蒙住了。你瞧这酒面不动，其性最烈，沾唇即醉。这下边的酒，你瞧啊，被这药性拿着，顺着酒杯直转呢，乱转呢。怎么办吧？听我的，咱们趴在桌子上，就当成中了蒙汗药了，咱们看个明白。这葛山镇葛老道他半信半疑呀。爷儿仨趴在桌子上，时间不大，来一小和尚蔫溜溜的走到门口，挑门帘往里看，吐了吐舌头就走了。时间不大，外边脚步声音响，有人念佛，那么阿弥陀佛，董化爷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投啊。董化爷心说怎么样，三个人往外一看，来了两个老和尚，手持如意，一个是通法上人了因，一个是一高大身材的老和尚，身上穿着灰僧袍，一部白胡须，挺精神，正是谈天的老师痛禅上人宗恒。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？咱们前面说了，了因和尚埋葬了徒弟慈云，心里难过呀，他就带着徒弟来到了镇国寺拜见宗恒，把事情一说，宗恒就劝他呀，人已然死了就别难过了，先在我这庙里住着吧。今天早上小和尚进来禀报，师父，我师哥还有燕道长还有王爷被人扛着要来到庙中投送。弥陀佛，什么人把你师兄他们捉住了？嗯，师父，一个白胡子老头，肋下配着刀，还有一个老头的腰里头掖着，他好像是结的板儿，还有一个白胡子老道，嗯，把他们让到东陪殿。小和尚出去让，这两个老和尚就藏在角门里看，进来的果然是董谦董化一，铁板仙灵通，另外一个就是葛化呀。 两个和尚回到了禅堂。时间不大，小和尚进来了，启禀师傅，他们可要喝酒要吃菜呀、啊！嘿嘿，纵横可乐了，师弟啊，这叫天夺其魄，我这有蒙汗药。弥陀佛，恐怕逃不过董化一的眼睛啊！哎，愚兄的蒙汗药是最上乘的，无色无味，叫双无散，拿酒壶来。小和尚一会儿把酒壶拿来了，宗恒取出药来放在酒壶之内，小和尚端走了。可这了叶和尚他老嘀咕，师兄啊，这董化一老奸巨猾，可能这识破药酒，咱派小僧人去看看吧。好吧，宗恒打发小和尚去瞧，小和尚一会儿回来报告，师父，蒙汗药酒已然成功，他们三个人全都醉趴下了。嘿，宗恒跟了音一伸手就把如意抄起来了，来到院中，高声一喊，董化一瞧了瞧葛老道，怎么着，明白了吧，这么办，你别出去，你看着他们君臣三个人，林老二，咱们哥俩出去吧。两位老剑客也挑帘笼蹭下出来了，哈哈哈哈，雕虫小技呀、啊，在我面前班门弄斧吧。董天董化一回手拉龙鳞宝刀，宗恒用如意一点，董天，你身为四大名剑客，苦苦跟我武林作对，认识贫僧了、啊。哈哈哈，我董先生有眼不识金山玉呀，错把你这茶壶当夜壶啊，乱臣贼子，人人得而诛之，你也不例外。宗恒气坏了，点了点头，贫僧宗恒来讨教你的本事。涮如意一个佛前拜香，就奔着董天老剑客也顶梁打来了。老剑客拿刀一扇，反背倒劈，唰的一下斜背就砍到了。这宗恒和尚往后一坠身，吞头躲开了，两个人插招换式就打在一处了。紧跟着林二爷节子板呱家呱唧这么一响，飞身过来，老爷，和尚不守三规五戒，涉足是非之场，刀兵之地，看起来呀、啊，你是慧性已迷，六根不净，老夫灵通金条，大开杀戒。左手这节子板呱唧一响，右手大板丹凤朝阳就打呀。了音和尚吞头一躲，涮如意白猿献果，这林二爷左手的节子一戳了音的脉门，右手这板夜底藏花就打下来了，了音赶紧躲开了，两个人插招换式就打起来了。董化一这口宝刀展开了，那招数是层出不穷啊，而且身法也快，使出的招数五花八门。宗恒这如意是颇风八打，招数惊奇。了音和尚呢，金如意展开了，神出鬼没，力敌灵通灵二爷。了音的功夫确实高，这段书叫什么，这段书叫四掌鹰王府城。葛化呢，他隔着帘子往外看，他瞧出来了，灵通可盯不住了，他一着急挑帘出来了，不良佛，了音休要逞强，灵老剑客山人葛化前来助你。林二爷差点气坏了，心说葛化用你多管吗，了音他赢不了我，我能跟他耗着，让你干嘛呢，让你看见仨呢。葛化窜出来站在台阶这儿，这几个小和尚暗中窥探呢，借这机会赶紧转到东配殿后边，一个蹲下一个上去，第三个再往上，这叫节节高，第三个就纵到后窗户台了。由打这窗户进来，先把谭天解开，然后把燕普跟鹰王全都解开，三个小和尚由打后窗户出去了。谭天谭桂林 搀着英王。燕普是恨疯了这葛化了，心说葛老道，剑山保护你这么多年，现在剑山刚刚失败，你就倒戈了。燕普气坏着，伸手把这花盆双手一滴了，脚尖一点着帘子板，帘子呱嗒一掉，这葛花正好一回头，这燕普这花盆哭的一下就奔着葛花的胸前打来了，啪嚓一下，这葛花当时躺过去就昏死过去了。燕普赶紧一架这英王富昌，王爷快走，君臣三个人穿过头层殿直奔山门，出了山门玩着命的跑啊，这叫打开玉龙飞彩凤，顿折金锁走蛟龙。君臣往前走，找了一个小镇店，住在店里头，谭天想办法又偷了200多两银子。谭天其实不是这人，没办法了，让英王缓了几天，君臣三个人才逃奔了陕西。这一路之上提心吊胆的，四川多山，英王富昌这么大岁数他走不动啊，幸亏燕普跟谭天连餐带杯带驾着，小行夜宿，饥餐渴饮，游打四川进了陕西了，君臣可就放点心了。进陕西走陕南，这陕南山更多，往前面一看，山岭环抱，高耸入云，这英王富昌走山道都走得发怵了。哎呀，奎林呐，道长啊，怎么又是大山呢？王爷，前边又是崇山峻岭，微臣搀着您走，请燕道长在头前引路，您别着急，祖儿现在咱们脱离险地了。哎，走吧。云台剑客燕普燕云峰在头了，唐桂林呢搀着英王富昌在后头，往前走可就更不好走了，鸟道羊肠，树木丛杂，蜿蜒不断的山路非常的狭窄，好容易快走到山顶了，他往下走就好走了，突然间前边有一头小黑驴把去路挡着了，就这么窄的道，这驴在这待着任何人也过不去。这头小黑驴漆墨乌黑，这毛就跟黑缎子似的，是个铁蹄儿，七层粘着的软蹄儿，两只铜凳，一巴掌宽的皮座球，紫檀木的驴皱棍，双合谷的龙头，白铜的饰件，蓝色的缰绳。这驴往后直打坐坡，驴脖子伸得挺直，这缰绳呢也绷得挺直，有一个人拉着驴的缰绳撅着屁股的往前拽。燕普呢他在前面看得最清楚，一看拉驴的这个人长得瘦小枯干，形容猥琐，就跟得了痨病似的。嘿，这人要走道仅期万八十个月到家，长得面黄肌瘦，稀拉拉的黄头发梳着冲天杵的小辫，两道黄眉毛，你说有吧也看不见毛，说没有吧他是个眉毛，一对黄眼珠冒着金光，小鼻子头，三角的菱角口，嘴唇上有黄胡子，他用胶给粘上了，日子一多呢，胡子一长，他就成了卷儿了。这人是细薄蹄大颗的素，穿着土黄布的裤子，土黄布的褂子，青搭膊扎腰，斑尖洒鞋，白布的袜子，在左肋下呢别着一个包袱，瞪着眼，咬着牙，运着气，使劲拉这缰绳。瞎子，这一张是死猴啊，等着那死猴呢。这驴叫不动换，他往后打这坐坡，燕普着急，他在驴后头就说话了，瞧，那意思想叫这人小孩，他一瞧长着胡子的，哎，瞧，哎，老头，这位可不干了，冲着燕普一瞪眼，老头头就是老头，干什么小老头啊，有什么事你说。 老谭月啊，请你把驴拉开，我们好过去。这人一瞪眼，我拉的是驴，他不听话，我拉的不是老道，要是老道他干什么，我一说他他就得听，他干什么都行，他得听我的。燕普一听这气呀，你这不是拐弯的骂人吗？他我不着急吗？燕普气坏了，扬手照着驴屁股上啪就一巴掌，心想打他一下他不就走了吗？哪知道一打这驴，拉驴的这位把这缰绳一扔，好听，这小驴真听话，一抬这屁股，两个后蹄就踢起来了，一撂蹶子，腾，这燕婆可没防备，他往后一窜，嘿，这驴蹄子就踢到燕婆燕云峰的道袍上了，燕婆可火了，无量佛，他都念上佛号了，这小刘可不管这个，一撅屁股，他不是先踢后撅的，就踢上。这佛号刚出来，这驴屁股也撅起来了，尾巴一抬，砰，放一屁，也搭着刚吃的这青草，拉稀了，扑的一下就溅了燕普一身。这老道啊，谁都知道剑山最爱干净的就是云台剑客燕普燕云峰啊，无量佛，好畜生！燕普气坏了，回手拉剑，这小驴他他他他跑到一边吃草去了。拉驴的人可不干了，伸手打开包袱，取出一对军刃，双手一分，咔啦啦啦啦直响，声音还挺脆。燕普燕云峰一看，这人的军刃是一对龙形锤，这龙头里边有钢球，弯弯的龙身子，下边是龙尾，是纯钢打造的，16斤一只，2只32斤。那么燕普怎么知道那么清楚？一个是懂兵刃，另外他一看就能估计出这分量。这锤的名字叫懒龙锤。这人一分这懒龙锤，杂毛老大，要开荤吃驴肉啊啊！咔啦啦，这双锤往下就干。燕普燕云峰错身一躲，举宝剑就炸。这个人涮锤就砸这宝剑，唰的一下双方贯耳，被燕普来了，燕普吞头一躲这锤，两个人动手就打上了。谭天搀着英王是一阵发愣啊，这地方就叫五挡英王傅宝臣了。使锤的人锤身力猛，招数惊奇，突然间山头树底下有人喊了，徒儿啊，跟什么人动手呢？燕普一看可就傻了，这人是谁？下次再说。